机械旋翼桨叶旋转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在蓝雨方面的人来看，这声音简直就是对他们无情的嘲笑。局面终于发展到了这么一个再无转机的场面，灵魂愚者被那两个格斗系挟持进了风区，而机械旋翼飞起的君莫笑俨然也是要朝那边飞去。苏沐橙的沐浴成风本就远程在相对安全的位置，安文义也提早就操作着小手冰凉远远绕开，打消着蓝雨攻击他进行治疗交换的念头。没办法了，留给蓝雨的路只有一条，逆风而上。可是作为蓝雨的主场图，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在狂风中逆风而上有多少的不利，熟知这种不利就能化险为夷，事情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蓝雨也没有焦躁，频道里来自队长玉文州的一条一条飞快地刷了上去。手残那只是个相对论，职业圈里的手残那扔到普通玩家里那也是翘楚。只是有条理地下达着，蓝雨的选手们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开始以指示行事。直接正面逆风强攻绝对不行，黄少天和郑轩二人的角色一左一右两翼迂回，干起了最初方瑞做过的勾当，而正面却也不能不留人，卢汉文的重剑剑客刘云做起了冲锋状。可是这端真的主攻手却是玉文州的索克萨尔。咒术，只有索克萨尔的咒术是丝毫不会被这狂风干扰的，也即使说逆天作战，从他自身角度来说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于是苏克萨尔立即开始吟唱，他们这边行动慢一分，他们的治疗灵魂愚者就要多挨一分攻击。犹豫迟疑思考此时已经通通不属于蓝雨，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字，快。飞快地从正面攻击干扰，飞快地由两个角色迂回左右。星星当然也不会坐看蓝雨夹击成形，沐浴成风率先开炮，炮弹直指索克萨尔。苏沐橙一直在紧密注视着玉文州所控制的角色的动向。咚，炮弹炸开，但是索克萨尔的吟唱丝毫不受干扰。卢汉文的刘云一步跨开，重剑艳影直接是用剑戟拍向了飞来的炮弹，炮弹碰撞下自然爆开，索克萨尔被完美的掩护下来，卢汉文的刘云也只是受了一点爆炸气流的微伤。但是只这一瞬间的掩护明显不够，玉文州正在让索克萨尔施展的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瞬间吟唱完毕的小法术，全看自己了。卢汉文这个14岁加入联盟，现在还未满16周岁的孩子选手已经无比习惯在场上承担这样的重任了。蓝雨从把他提入一线队的第一天开始，就将他直接丢到了这个位置，而这在之前蓝雨中是余峰的位置，响当当的作为蓝雨火车头的那个位置。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居然成了蓝雨战队的牵头者，一开始有多少人不理解蓝雨这一安排，甚至视为疯狂。但是卢汉文的表现迅速征服了他们，从他身上人们甚至看到了联盟光辉的未来。卢汉文可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一开始他只是为可以上场比赛而兴奋，非常纯粹的兴奋。肩负的重担，太多人的期待，这些东西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感受到的只能是一片朦胧。没有人刻意为他点破这一点，卢汉文就在朦胧中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朦胧的获胜，在朦胧中输掉，朦胧的哭，朦胧的笑。于是渐渐他不朦胧了，他开始感受到了站在比赛场上不仅仅是一种能力的象征，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传承。他需要继承蓝雨曾经所有出现在这一位置上的所有选手所要承担的一切。14岁的孩子没有因此丝毫退缩，他倒是像找到了一个更新奇的玩具一样开始品尝这一切。但是这绝不是玩具， 这绝对要比孩子所想象的要沉重得多。为此，卢汉文也曾留下过悔恨的泪水。泪水的洗礼让他不断成长，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卢汉文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每次流泪都只会让他变得更坚强。而现在，他已经义无反顾地将这些扛在肩上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朦胧，他有勇气，有信念来承担这一切。就看自己了，卢汉文在心中狠狠地告诫着自己，他可不想再一次在季后赛留下悔恨的泪水。刘云紧紧地守在了索克萨尔的身遭，任何一个可能干扰到索克萨尔施咒的攻击角度，他都没有错过。此时不会再有前辈帮他，一切只能靠他一个人。轰轰轰！最专注于这边的到底还是苏沐橙。沐浴成风，接着方才被刘云挡爆的攻击，又是一记反坦克炮的三连发，三发炮弹，好难，但是不能错失一个。卢汉文迎接了这一挑战，刘云一步迈前，剑斩出。重剑远不如光剑那么灵活，刘云这一剑沉重，无甚变化，但是角色的站位、出手的时机、出手的角色却控制得极好。轰，第一发，轰，第二发，一剑斩出，连破两发炮弹，然后悬停半空。轰，第三发爆开。卢汉文拥有惊人的眼力和反应，这一点在刚刚擂台赛的丛林迷雾中他刚刚展示过，但是这次一剑破三炮还是引起了满场的掌声。但是还没完，风区里方瑞和包子是二打一，还是个治疗，那能有多忙碌？一看这边玉文州要正面干扰他们，也是如临大敌。一看人留了个专职护卫，将沐浴成风的炮火攻击都给截了，他们这端当然也需要配合一下。气波弹，海无量一掌挥出，打断技能不需要什么高伤害，只要发招快、速度快即可。对于气功师来说，气波弹这个随掌一拍就能一发打出去的当然是最为顺手，但是这种低伤害的技能倒是让保护索克萨尔的人不胜感激。卢汉文刚操作刘云截完沐浴成风的炮轰，一看海无量朝这边要拍个气波弹出来，想都没想，刘云转绕一步晃到索克萨尔的这一端，直接用身形把这气波弹给撞掉了。一个最低阶的技能，那伤害又能有多少呢？ 该死！ 方瑞倒是不客气地直接公共频道抱怨，前后都有干扰攻击，却都被卢汉文阻止。但是索克萨尔吟唱未完，他的使命就还远未完成，两端都准备再来一次来个攻击。另一端安文义却也不闲着，小手冰凉也凑了过来，十字架举在身前，朝着苏克萨尔这端左右钟摆式晃动着。催眠，安文义仗着他这端没人干扰，居然也读了一个很费劲儿的法术，竟然是想让苏克萨尔干脆罢工一会儿。卢汉文瞧着了，可是这个他真没办法，牧师的催眠吟唱时间挺长，要阻止就只能在这时候打断，如果没打断成功，将百分百降落目标角色身上。可是卢汉文的刘云又不是什么远程，安文义也颇狡猾地把小鼠冰凉就停在不近的位置，打断小鼠冰凉实在已经超过了卢汉文的能力范围。 就这样了吗？ 自己又一次的在战队困境的时候没有帮到忙吗？枪响，小手冰凉钟摆式摇晃十字架的动作一下子就停了，打断成功。而蓝雨这端能发出枪械攻击的只有一个人，郑轩。团队赛，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场上。卢汉文想起了队长说过的话，很幸福，很骄傲，他们蓝雨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没干劲儿的郑轩会被大家包容，话多的黄少天会被大家包容，手慢的队长会被大家包容， 而他这个初出茅庐、经验不够的小子，也何尝不是在被大家包容？互相包容，填补缺陷，蓝宇就是这样结成的一个整体。当卢汉文哀叹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的队友十分顺手的就帮他将问题解决了。郑轩帮卢汉文解决了这道难题，而卢汉文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帮队长解决难题？郑轩做到了，于是紧跟着他也做到了。吟唱完成了，紫黑色的光芒在手杖尖端闪烁着。死亡之门。铿锵的吟唱早让观众们猜到几分这技能是什么了，而现在索克萨尔终于吟唱完毕，那么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死亡之门虚空中凝立，身处风区之中，完全不受干扰。死亡之门和这狂风就好像是两个次元的东西偶然遇到了一起，却依然各处各的世界，根本不可能发生交集一般。他和狂风不同次元，但和海无量、和包子入侵、和君莫笑可是真真正正就在一个位面上。于是当一个角色撞入死亡之门后，他立即释放着他全部的魔力，试图将这个撞上来的家伙吞没掉似的。他当然不可能真的吞没，这只是死亡之门就要形成最终伤害。就在现场鸦雀无声的注视下，死亡之门震动着和撞进来，看角色在虚空中撕裂成一团紫黑色的光影。死亡之门消失了。让大家惊讶的是，如此快速解决死亡之门的方法，却正是上一场对方的团队赛宇文州对上魏琛的死亡之门时的方法，结果在这一场里就已经被星星给借鉴了。